我就跟他说，不是早跟你讲了吗？你生气病就要犯，然后给他用针灸扎了几个穴位，主要呢就是把他这个腹水呢给他泄出来，不让他那么难受。过了这个六七天，肚子明显的软下去了，他一瞅，哎，这又好点了，就上沈阳去了。一到沈阳呢，又去打介入针了，结果卧床啊，没过一个月人就没了。所以啊，想跟大伙说一句什么话呢，这就叫好病容易，手病难。另外一个角度，三脉通，百病无。咱们要知道，造成三脉不通的原因是从身和心两方面来的。那咱们对于身上来的病，必须得用正确的方法。对心上来的病呢，还需要心药医。在我的患者当中，经常有人就跟我讲，哎呀，徐大夫，我这病是气上得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病从气上得，这个病也得从气上没。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伙儿，你听我这个节目，你不但是收获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你还应该学会调节你的情绪。什么是咱们该想的，什么是不该想的，你自己一定要清楚。所以呢，最后呢，跟大伙说一句啊，少积累一点怒气，你就会多一点健康。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又把我自强，几百草妖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是徐主任呢、啊、 对，我徐桂英，你好。 哎，我幸运的得到那个徐主任 啊拿到了、 啊、哎，你费尽千辛万苦研究这么好的产品，我这、啊、我太高兴了，我太好用这个我是激动的没 啊、哎、您是用上了是吧、 那个、啊用上了。我向你说说我用这个情况 啊。好， 我像我用了，我就大汗呢、 啊、 就从脖子到脑袋就出了汗，出的太多 啊。啊， 完我寻思让他出吧， 啊， 出完了吧、啊、特别的轻松， 出完特别轻松， 然后那天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可舒服了。哎， 可舒服了。 完了呢，出完这三天以后就不那么多了， 啊， 就微微出汗了。 那那大多数的毒一下子排了不少是吧，后头没那么多了、 啊、 慢慢出。 头三天吧就汗出的、就是搁那手巾一擦呀，都感觉挺湿的。 是啊，这汗出了不少了、 啊、 排了不少毒。 完这脑瓜子才清亮，我以前有那偏头痛，打用上这个完了就好了，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那通则不痛啊，偏头痛它就不疼了呀，是吧？ 就是眼珠子那上面也疼，就是那眼眶那地方。原先。完了出完这个大汗以后，就是打用上这个，就没疼过。 就没疼过， 好了， 太好了。 我感觉是好了。 太好了。 完了我吧，从小就那气管不好，这个气管吧，就是我就是现在我照你正常人说话，就像气嘛，不那么足， 当时我经过咱们治疗啊， 嗯，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我就感觉特别的好。我以前我出气儿端嘛，完现在你完都好了， 嗯嗯， 啊，完我就咱 啊， 可把我救了， 可把你救了， 我这个就是没儿没女， 啊， 我这个孩子那个发生意外了，我的一个儿子没了。 哦， 我就是没有活路，但是说咱真是把我救了，我就活着就有依靠了， 活着有依靠。 我经过咱们治疗， 嗯， 治疗以后啊，我就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太好了， 嗯，啊，我今生就跟咱们组员那徐主任，你用那些个， 哎， 就是中药啊，就是各方面这个开山脉这些个啥的， 嗯， 都对症，你说 都 对我的症呢，我感觉， 嗯， 还没有副作用 啊。 你说吃上去哪哪都舒服， 啊，哪哪都舒服。您这个肺部后来拖成肺心病了是吗？ 啊， 那你心衰有没有啊？ 心衰也有那么一点儿， 有那么 一 点， 要是 一 激动就光， 嗯，那你现在是个这个心衰的感觉是不是几乎好像感觉不到了？ 对 啊，那问题不大了，我告诉你啊，就奔着这个病好了， 啊， 您放心，您现在呢有咱们保驾护航，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强调中医处处是方法啊，有钱没钱都能治病，对不对？你说开三脉你不行你就学功法，没钱你学功法， 啊， 有钱， 啊， 你看你把个大枕头是不是你有点钱你吃药那你就花钱，没钱的你就学功法， 啊， 对不对？ 为老百姓做事 啊，对呀， 太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了。 是啊，有钱没钱都知道。 哎呀，有咱保驾护航，我都活着我就有依靠了。 好嘞， 健康长寿，谢谢主任啊！ 谢谢，咱们都健康长寿。 只要你健康长寿了，你给我们保驾护航。 嗯， 有主任在这帮我们，开着药方帮我们。哎呀，研究这么好的产品，我这心里就是有底儿了。 有底儿了是吧？好嘞， 啊，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 哎，好，再见。 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这是徐主任吗？ 是，我徐桂英，你好，请说啊。 哎，那个徐主任呐， 哎， 我是那个天津的患者。 啊啊。 哦，我现在啊哈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啊， 那个想让您帮着我解决一下。 好，您说一下什么问题？ 我就是我得的是类风湿。 嗯嗯。 那个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个膝盖也疼，那个脚。整个脚的脚趾头、脚面子、脚踝子骨， 嗯嗯， 还有脚底板全疼，而且现在已经肿了，肿了3年了。 啊啊啊！ 现在就是说，虽然天很热，但是我这个病，我觉得也没有减轻。 嗯。 别的病症就是，我觉得我得类风湿以后，我的心脏也不是特别的好， 啊， 就是心动有点快。心跳有点快， 心跳有点快，嗯嗯， 啊，心跳有点快， 嗯， 还有呢，就是，腰也疼， 嗯， 后背也疼， 嗯嗯， 眼睛也有飞蚊症，嗯，也不得劲儿。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嗯嗯， 我觉得我这个类风湿是什么时候得？是那个，就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10多岁的时候吧， 嗯， 夏天很热， 嗯， 很热，我不就是那个出汗嘛， 嗯， 这一出汗呢，就把这个脚， 嗯， 放在那个凉水盆里头，就拔着它， 嗯嗯， 拔着它那个不就是汗就没了嘛， 嗯， 就老这么弄， 嗯， 我觉得这类风湿是这样得的， 嗯，类风湿啊，它是 等于是老了之后 啊， 就找上门来了， 啊，类风湿这个病啊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是家族遗传啊，咱们这个爸妈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发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不足，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劳累过度。这个劳累过度呢，等于就是我之前讲过的，人的正气、元阳之气耗损的太厉害了，你没有补充，然后呢，逐渐的就导致人的。身体的元阳之气它亏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正气它虚了，就是元阳之气虚了，那么这个时候外邪入侵， 然后导致你气血闭阻不行，哎，然后关节闭塞，啊，风寒湿热这个邪外邪留在你的筋骨关节这儿，时间长一点，损伤了肝肾阴血，筋骨失养，所以呢关节就会疼啊、肿啊、僵硬啊，走路呢就不太方便了。中医上把这个病就叫做为痹症。那您 这 个情况要不吃点汤药啊？ 就是我就想吃点汤药啊。 啊，吃点汤药是不是？ 嗯、 我给您这儿呢，先给你开一副。失眠吗？平时？ 睡觉还可以，就是爱醒。 爱醒。 醒了就尿尿，我那尿比较频。 尿比较频啊，血压、血压、血糖。 那个血糖不高，血压低。60-90， 血压低60-90是吧？ 对， 嗯， 我还得说一下，我忘了这事儿了。 嗯， 我那个哈，那个验血检查呀，是免疫球蛋白高， 免疫球蛋白高， 然后呢是抗核抗体， 嗯， 是阳性的， 嗯， 然后血沉呢是90多， 嗯， 那个这个这叫硒反应蛋白是。特别高的 免疫球蛋白，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啊，它是我们机体抗感染当中的一个重要物质啊，它的作用就是机体当中免疫当中起保护作用，你要是受感染了，病毒感染了，那它就会增高，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地方感染增高了啊，这个一定是要中医大夫标本兼治号脉开方好不好？ 哦， 那我今天就不开方了，原本想给你开一个方、 哦、 您这样呢直接找大夫以后把这些都带过去，到医生那儿呢再号一个脉，整个的再调一调好不好啊？ 哦，好好好好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行了，好了，谢谢你徐主任。 哎，不客气，心呢咱们静下来一定会好的啊。 哦哦哦，行行好、 哎、 谢谢你、啊、 哎，好好好，再见 再见。哎 哎，谢谢，再见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哎，徐主任， 哎，您说， 我盼您好久了 啊！ 我是现在我特别的难受，就是看孩子，我给我闺女看孩子呢，在大庆的、 啊， 现在都看不了了 啊！ 因为我浑身上下毛病太多了 啊， 就是还有糖尿病，二型糖尿病， 啊、 还有甲状腺 啊， 甲状腺结节，现在昨天照了一个核磁，也都是照出来了，结节也大了，这是那个型号是二型号那个，还有这个重度骨质疏松， 嗯。 还有慢性胃炎、慢性脂肪肝，就是这个天津哥做的一个胃息肉， 嗯， 就是浑身上下的毛病，都是我就没着治了，就是就跟那个不想活这个意思轻生了，我现在我都到这种程度上了。还有这脚牙子，脚牙子都是成宿的睡不着觉，这也是一个问题，成天成宿睡不着觉， 嗯， 一宿多说的超过1个小时， 嗯， 最多最多超过2小时的觉 啊。 成天成宿这样，白天还得看孩子，夜间翻了覆去睡不着。还有，病有时说拉肚子， 嗯， 这嘴里还老是流血，也不知道咋事儿，干枯干枯的那个嘴到嗓子， 嗯。 还有这，我这记也成天成宿睡不着，闹的时候这记性也没得不好的了，说东忘西的，就是刚说完就忘，就是您别怪着我。 啊，我 不 怪你，您说对啊 啊。就是现在最那啥的，就是害怕冷，就是这什么，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肚子吧，到现在就刚撤，就是那个羊身上的羊皮子，纯羊皮，压根儿都裹着，还得穿着保暖内衣，还得裹那大羊皮子。 嗯 后还撤，刚撤1礼拜过不去。 嗯。 就老是这捂着，不捂着都不行，尤其是一生气了，一着凉了，开冰箱都开不了，一开冰箱。手一下子都立刻都疼得受不了， 嗯， 一找点事儿也更别说，就鼻子哇哇的都流血，解鼻子解嘴里，只要一找点事儿更严重，找点牙、 嗯。 你现在 我这脚丫子都是脚趾头，整宿的抱着搓着这脚，还好受点呢，搓着这脚。现在的这症状都是这样，现在都环境都是妈要从那后背卷被子，卷就是卷轴跟那个后背，妈的牙的都疼的，都真是受不了。有时候从心口窝一直疼到这脑瓜底儿，不知道也不是，就说不，也语言言语上形容不出来哪种难受法，不是说针下的疼，不是哪种。这眼睛现在也还针下的针下跟针扎的似的，眼里都跟针刺的似的，就是这种现象，我也没办法了。昨天从那医院那儿来，医生说要让我要求住院了，现在孩子我也看不了了，下礼拜就准备给我开住院手续，等着他们那孩子奶奶来了。我说现在都这样情况，我主要问您一下，您那个答应 啊，是这样的啊，像您这个病呢。有糖尿病的，我们讲糖尿病，如果说您用药的话呢，首先我们要考虑脾胃肾啊。那你早上用药的时候一般来讲是7到9点之间，晚上呢是在这个肾经当令5到7点之间吃一次，这个听明白了吗？ 啊，听明白了。 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拿到的像你这样的一个顽固性的这个睡眠障碍，它其实就涉及到五脏六腑了，它是从你的百会穴啊，这个把这个能量场呢通过百会穴进入你的气脉血脉经脉。一般情况下有的朋友1到3天他的睡觉已经是好了很多了。你要用的话，旁边有一个小口袋，里边有一个开关，装上电池啊，通电20分钟把它关掉，然后你躺在上面睡觉。睡的那头呢是有两个小红点的，那头搁在脖子上的。你睡好了，那么你睡觉会很香甜，会你从来未有过的这么好的这么舒服的睡觉。你今天就试试看，你看你今晚上睡下来情况怎么样。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嘞， 好了，谢谢徐主任啊。 不客气，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徐主任吗？ 哎，我徐桂英，你好。 啊，我是那个咱那患者 啊， 那个我想跟你咨询个事儿 啊。 那个吧，我这个心脏吧，现在去前年支的架，完了在咱那吃的中药吧，吃的挺好的，但是嘛，还有点就有点胸闷，现在就这情况。 您这个今年多大年纪？您先告诉我。 48岁。 48岁，支架多长时间了？ 支架1年半左右吧。 那您除了这个心脏有问题之外，我再问问您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血压高，但是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 血压高到多少？ 一开始前刚才得那个病那前是150-150-110左右吧。 150-110啊。那你这个胸闷到你觉得不舒服上医院去，这有多少年？ 就是前年吧，就前年。 您这个病呢，就是啊，气血瘀滞，脉络受阻。那治疗上呢，一定是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支架只是把那个狭窄的地方给撑开了，但是人的整个血管如果说达到80%了，那别的地儿呢，可能也已经50-60-70了。只是呢没有达到这么狭窄的程度，没有达到立马做支架的程度。您现在的治疗呢，后期就是一定要用中药。我现在要问你的一件事呢，就是你用药以后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之前嘛，就是上楼可费劲了，上到五楼就上到五楼就可费劲了。现在完了吃就咱那个完了就上8楼，现在感觉体力挺充沛。 现在的血压什么情况？ 130-90。 如果说您想要这个效果再快一点， 可以做一下针灸。 嗯， 针灸内关穴、合谷穴、三阴交穴。 嗯， 啊，想吃两副中药也可以，啊，我给你开点，你再吃中药加强一下，专门针对你这个心脏的，给你加强一下。 嗯，之前我在咱们那儿开过中药，开了两副。两副中药 吃下来情况怎么样？挺好是吧？ 挺好，挺好。嗯嗯。 那你再加强一下你的这个血液循环，包括把你的气呀，再调一调，气足了血不瘀滞，再给你开窍一下你的肺气。我给你开几味儿。 嗯。 桂枝十克，炙甘草十克，党参十克，黄芪十五克，白术十克，木香十克，桔梗十克，白芍十克，桂枝、炙甘草给你这个温凉你的心阳的，党参、黄芪、白术呢是益气的，啊，给你提升人的气。木香它也是行气的，桔梗呢它是开窍你的人的肺气的，白芍呢它是给你调理你的肝气的，就是肝主疏泄。肝能代谢血液当中的杂质的话，心脏它就会好得多，血液循环也会好得多。给你开个十副药。 嗯，好嘞，谢谢您，师姐。 不用谢，不用谢。 啊、好，您时间了、啊、 哎， 好嘞， 没关系，好，再见。哎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是徐老师吗？ 对，我是徐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呀？ 这样的，徐老师， 嗯， 我现在吧也有点困惑。 嗯 嗯，我现在你看啊，生完孩子已经差不多快四个月了。 嗯， 我觉得现在体重呢变化倒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你看，腰那块儿，就是从腰往下，屁股还有大腿那块儿，就好像是胖也不是太胖，就有点红肿一样，就一摁的时候一个坑。 啊，有坑。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32。 那你在生孩子之前这种现象是没有的，对不对呀？ 生孩子之前没有。 没有啊。一般情况下，如果产后出现了腰啊、腿啊、臀部啊，或者是小腿啊一摁有坑的话，出现了这个水肿呢，这是说明你这个人的膀胱经淤阻造成的，造成了你的经络的淤堵。那么我们中医上讲脾肾两虚，包括这个人胖了肿了都是一种虚症啊。如果说你现在发现啊，有点肿，小便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啊，腰呢也有点酸啊。我说的这些症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有呢，也是有，但不是太严重。 不是特别严重是吧？那这样子啊，正常的情况下呢，你可以选择一下中成药，叫桂附地黄丸。 桂附玉黄丸。 桂附地黄丸。 哦，桂附地黄丸。 对，桂花的桂，耳朵旁、 啊、 一个单人旁、 啊、 一个寸，那个附地黄丸啊，桂附地黄丸、 啊。 这个桂附地黄丸呢，每天上午9到11点钟吃，这个时候再稍微喝一点黄酒，把这黄酒要温一下，不要凉啊。 哦。 一口温温的黄酒、 哦、 把这个作为药引子，把这个桂附地黄丸呢吃了。这个呢对产后的水肿啊效果特别的好。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如果说产后单纯性的肥胖的话，平常呢可以喝一点那个荷叶。荷叶药店里有卖的，买上2块钱的啊，买点山楂。 哦， 割个几片山楂，割个一小把荷叶、荷叶洗干净了，拿开水啊一煮，煮了以后啊当茶喝，没事就喝，没事就喝，慢慢慢慢的你的体重啊会保持到你生孩子前的那个状态。 那我就把这两种，就是一会儿谈吧，一会儿过几个月看看怎么样，到时候